想被呼救， 难道除了等待只有问候？ 难道你不觉得你走了很久？ 你是否想起过我哭的模样？ 是否你忘记泪水像被哭救？ 这世界怎么说，两个人不能够在一起，一定是男的那个有错。我什么都愿意做，有什么委屈也不选择反驳，宁愿找男生借个肩膀，难听的话更多。一直保持沉默会认为你懦弱，怎么做就怎么错。好女人不好过，坏男人有错。好男人不好做，是不是整个社会的错？女朋友离开我，我还有生活。难道我跟她比赛难过？原谅我刚喝过，想得太刻薄。

回来，看看我们争吵的模样。是因为他，还是因为我们需要挣扎？是因为我爱上你，你看着我，是因为我看着你。我站在路中央，等待你改变主张。 我们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我们荣渠秋菊，华茂春松，媚娘李国，常然拜倒红颜，木兰从军，巾帼不让须眉，昭君出塞，这红颜可不是祸水。你听到我的声音，看到我的脸了吗？我是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，我就在 FM 999。深呼吸，多留意，去发现这座城市里我们无处不在的美丽。 去等待，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色的衣袖，任寂寞喋喋不休，月半可遇不可求，他会在第几层楼。每当想见你一面，我就想起